共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雷人雷事堪称奇，只因心中贪念起，搬起石头砸了脚，一笑大方拼创意。话说大宋年间，汴梁城外有这么一个王家村，村中啊有一对母子，儿子叫王霸气，名虽霸气，可是一直都不成器。老大不小了，游手好闲，整天的和村里的闲汉呢瞎混在一块儿。可是儿子再不是东西，在自个儿妈眼里那也是天下第一等。这个王母啊，整天想的是怎么能够挣笔大钱，好给儿子娶房媳妇儿。咱们的故事呢，也就打这儿开始了。 我说王八哥，不是王八哥，你是大晌午的把我叫来干什么呀？我有睡子午觉的习惯，你要不是不知道。 吵啥呀？低调点不行吗？再说一遍，我不叫王八，我叫王霸气。你不会，你可着前俩字叫干啥呀？你不会可着后面俩字叫吗？ 啊， 你别叫王霸哥呀，叫霸气哥不就完了吗？ 知道了。 哎， 王霸气哥，王霸气哥。 我告诉你啊，你这玩意儿我弄死你，你信不？ 霸气哥。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让你上午来，结果你这晌午才来，你是耳朵聋啊还是腿瘸呀？ 上午都差不多嘛。 啥玩意儿？我这说话这这么标准的普通话也没有口音，你这晌午。上午这有啥多清楚啊？ 这是我主要什么呀？我一听啊，哥给我找着来钱的道了吗？我马不停蹄，哎，我马不停蹄，我上午就从家出来了，出来就个半道儿，遇见金道儿这王八羔子，哎，带他们一家子一帮子奴隶。 别跟我这老提王八，听着我这烟熏。 他带着他们家一帮子奴才，他玩什么呢？玩沙包，一沙包就打着我了，嘿，不给我赔礼道歉，说我挡了他们家道。仗人多势众，哎，把我打了一顿，我好悬没来了。你说这有钱怎么着？有钱了不起啊？ 了不起。 当我也是，哎，所以咱怎么办呢？ 咱啊，这可不能在村里头就搁这么混了 啊！ 咱们两个人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不男不女的人啊， 哎、 咱们得干一番事业。 哥呀、啊， 爸，爸，你犯个事儿再睡，这是你说的吗？这话是你说的话呀？ 不是，你这小子是不是最近学了一个叫相声的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 怎么那么贫呢？ 不是，我就说您，您什么意思啊？ 我就告诉你，你搁我昨晚上我想一宿，我想出来一个又来钱快又不累的营生， 骗东村老陈头，然后给他说媳妇儿，那我不干了，不干了。上回挨铁锹差点劈死我，知道吗？ 我能让你干那么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吗？ 上回你就这么说的， 这回我告诉你啊，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怎么了？什么毛病啊？您 手到擒来，就看你愿不愿意跟哥走上一程。 上哪儿？天说上哪儿？ 你还拿起来，不爱干我找别人去，行不行？我找钻地鼠人啊！ 不是不是不是， 有的是人。你以为你以为你谁呀？ 不，哥哥，您这您老脾气那么大，我听你的还不行吗？我听。 行，算你小子识相，回去赶紧准备行头啊！ 干什么呀？ 这么着，这你这个穿一身素 干嘛呀？ 脑袋绑一白条子， 干嘛呀？ 手里打着幡 干嘛呀？ 最重要的拿把大点的镐 干嘛呀？ 明天还是时辰 干嘛呀？ 黄土坡 干嘛呀？ 不见不散干嘛呀？ 对呀、啊，到底干嘛呀？黄土坡是不是咱村那老坟地吗？咱干嘛去？ 刨坟呢？ 不去，不去。哥，有两件事不能干，知道吗？踢寡妇门，刨绝户坟，这不能干，知道吗？您这怎么？ 要说你这小子就不明白，人是踢寡妇门，刨绝户坟。 对呀、啊， 那坟地是咱们的老祖先。咱们还活着呢，那怎么能叫绝户坟呢？ 那刨谁的坟呢？ 刨我们家祖坟。我翻个个儿再睡。 这样这样，我先买60斤炸药，好不好？搁您祖坟里边，哎，然后我一摁，砰！哎，你这祖坟冒青烟了，好不好？ 我告诉你啊，你这小子别跟我耍嘴皮子，我就看不上你这种嘴上会说、心里没数的人。 不是，这能行吗？刨祖坟怎么发财？您说说。 哎呀，我跟你说啊，是这么回事。那我还我呀、啊，不丁点的时候呢，我还不会说话呢。那时候我爷爷还活着呢。有一天我爷爷跟我说：“哈，说我们家祖上你这是啥吗？” 啊，你家祖上是啥呀？ 百夫长。 啥？ 百夫长。 白富美。 我们家祖上能是白富美吗？ 白富啥？白富长。 百夫长，反正就大官儿， 俺不懂。 大官儿那时候跟着皇上老爷子啊， 嗯， 打胜仗了。皇上啊，赏了很多的金银财宝，还没想到啊，没来得及花呢，就有人谋朝篡位嘛，就变了天儿了 啊。 我们家老祖先一看呢，赶紧保命吧， 啊， 藏了这些金银啊，哎，据说呀，就埋在我们家祖坟某个地方。 哎，你们家这坟圈子可不想象啊！ 你们家才坟圈子，我告诉你，瞅你那没文化的样儿。 那叫啥呀？你把地图拿出来，再照着扒，完了吗？ 要有地图，我用你呀、啊。 那怎么弄啊？ 我们家祖上就留下一首歌谣，知道不？ 咋说的？ 这那歌谣是这么唱的：跟着我左转，左转，左转，然后再左转， 好像是个圈哦。 没完呢。前走后走，左走右走，称金称银不用抖。来，跟我一块来。 前走后走，左走右走，称金称银不用抖。都说一样啊？ 啥玩意儿没说一样啊？ 挖出来咱可就发了啊！可是这挖不出来呢，这 你爱去不去？我告诉你，我不爱带你这碎嘴子呢。 行，哥，明天我准到，行吧？ 没准到啊！ 啊， 就这儿，下岗。 哥，这您家祖坟啊，别说我对你家老祖不敬啊。 王家，告你那都身外之物。那 王家老祖啊，您老晚上别来找我啊，您要找王伯哥啊，都是你家王八七出的主意啊，我在这干活的啊，您老在下面歇着您呢，动静大点啊，有点扰民呐、啊，您多担待呀、啊。 我说你哪那么多废话，你赶紧刨行了，万一一会儿有人来了，咱们就可这全都扯地个楞了。 不是，您眼睛可放亮点啊，也有那看坟的过来招呼我啊，我不想挨打、啊。 放心。看坟的那醉鬼熊二的早让我给打发走了，给他一瓶二锅头，这会儿咋不知道搁哪打呼噜了？赶紧干活。 还有样啊，那个袜子东西咱对半分啊。 做梦呢是吧？46、28。 反正最值钱的我随身就带上来，切，你别想放进我。 下去吧你。 哎，不， 不是，不是，不是，赶紧上来，赶紧上来。 哎，那是谁呀？那上坟怎么还挖上了？干什么呢？快来人呐！有人盗墓啊！ 不好了，来人了！看坟的熊二回来了，快快快快跑啊！ 拉我一把呀，牵马，赶紧跑！哎，王哥留神，前面有人！ 哎呦， 咱好像撞着人了， 撞啥人了？撞鬼都别管，赶紧走！ 走！ 我这俩小混混挖坟不成，骑上马落荒而逃，结果撞了人，不但没停，反而快马一鞭扬长而去。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就在一个时辰以前，王村啊，平时唱社戏的大戏台之前，聚集了从四里八乡来的不少的老先生老太太。他们来这儿的目的不是交流养生心得和跳广场舞，而是都有了啊！向左右看，向前看，现在啊，都向前三步走，向三皇五帝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哎，我说那王老太太，你呢？怎么不动窝啊你啊？ 我是七十多岁了，我这腰啊，谢谢啊，不去啊。 不要徐某年，我你得170多了吧？你的状态。 哎呦 啊！ 不去啊，这样。 不是你说你来这目的不纯吧？你知不知道你在咱们这属于中青年组啊？ 啊， 90往上的才是老年组呢，人家都让干嘛干嘛，听话呢，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我这还不听话呀？啊，还多咱组织一声令下，我都第一个响应。这不，这同村的老姐妹都是我给约来的，我这还定期给组织交会费呢，我这还给组织费。 哎呀，这不跟你讲，我你这有上气没下气，我说一句，你实际等着我是吧？行了，站好吧。一会儿洪大师就来了啊！ 我说你这一声令下，我可是当真了啊！这人我都给你敛来了，你这不能忽悠我们吧？ 这话说这个难听，什么叫敛来呀？ 啊，你说叫啥呀？ 那应该圈进来呀。 牛羊进圈了， 是不？不跟你扯了，行，说正经的。 好， 各位啊，这次大会非同小可啊，弄好了你我，我跟你说，都是有功之臣，弄不好，咱磕都得吃不了兜着走，是吧？ 哎，咱边上说啊。哎，我问你啊，老金头啊，你可不能连我你都忽悠我啊。你倒是跟我说，这一人发50,000两银子的啊，这事儿他到底靠不靠谱啊？啊，这为了交会费，我可把家里一直下蛋的老母鸡我都给卖了。 这人说话，你就把你家下蛋老公鸡卖了，跟我也没关系，对不对？ 你这老小子，你现在怎么不认账了啊？当初可是你拉我进的这慈善大会。 哎呀，是这事儿怎么说呢，这事儿吧，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 啊。 反正不管你信不信，我 不信是吧，我就知道。 我没说完，我是说呀，咱得信这个洪大师，跟着洪大师有肉吃有钱花。 大师来来， 大师来了， 哇，大师来了， 大师来了， 三山五岳开道，四海八荒聚神，上有天地祖宗，下有万物生灵，保我黎民百姓年年岁岁太平。 哪回头这几句这录的熟。 金钱成 啊，不才在啊， 我让你准备的大会发言稿呢？ 这事儿没稿子，您还什么稿？搞什么呀？ 今天这么重要的大会，没有发言稿吗？你这个师爷是怎么当的？ 不是他，您不是说昨儿个我主要的工作是拉人头吗？怎么又就我？ 有组织，无纪律，队伍还得建设呀。走吧，偷一下，我今日直接脱口秀。 脱去吧，你脱。 亲们，我来晚了，让你们久等了。 还发不发钱了？我们走了三天三夜，三更半夜。 这么大岁数就别唱歌了。哎呀， 我这饭呢、啊？ 挑饭是不是啊？ 我这饭都没吃， 我这都没吃饭呢。哎，咱们这慈善大会是干嘛的呢？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下面呢，我把这个会议的意义。说一说， 哎，那个前排跳脚那几位老太太都坐，扰乱这个会场秩序，一律安保架住去啊！ 啊，对，凡事有规矩嘛，对不对？啊，既然大家都乘兴而来，就一定让大家百姓而那个满意而归。对，我洪某人不瞒各位啊，咱们这个慈善大会啊是朝廷亲自督办啊，怎么回事呢？这个历朝历代有这个改弦更张的时候嘛。上一朝啊留下大批的金银财宝，大家伙不知道，如今呢国泰民安五丰登，圣上一高兴啊就说把我们都大赦了吧，好不好啊？ 大师啊，对，不叫大赦，那咱这关着不是牢里的犯人，对吧？咱这个项目叫大发。 我知道就大发了， 不是 大发了，大发了，每人交市两银子换会费，就能临工五万啊，市两换五万，让你大发啊！你今天大发，明天你就是松花江，哎，后天你金杯啊， 没什么了不起的。 然后你幺三零，哎， 五菱宏光有没有啊？ 对，咱闷声发大财啊，低调。 别忽悠了， 怎么了？ 我们啊。头十天从200里地赶过来，银子都交了好几百了，我连钱毛我都没见着。 啊，金先生，维持一下会场的秩序好不好啊？ 龙虎龙豹啊，擦屁股又来了啊！拿上这起大锅，赶紧的都把这几个上蹿下跳的二大爷、二大妈的给我端出去，轻着点啊！万一人过去了，咱这事儿可大了。快去吧！ 啊，咱们接着开会。皇上啊想着咱们呢，咱们也得想着皇上。咱这个慈善大会啊，就是替皇上管着这些前朝的闲钱，大家有心就入会，多关心，多交会费，责任就大，责任大收获也就越大。 哎，这个领钱的时候啊都往前排啊。 哎呀，话不用说的这么直白吧。哎， 大师啊，我这交500。 看看啊，这位王老太太是我们的资深会员，大家都像王老太太这样，你信任我，我信任你，又和善又有爱心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那个同志什么态度啊？什么意思啊？在下边念叨什么呢？ 没吃饭饿的。 念叨什么呢？在下边？ 老爷你说吧，要不 准是托儿。 就是一句啊，谁说还不一样吗？ 这准是托儿，那个 托什么托呀？我看你是混你们， 没让你脱衣服。老太太，你怎么了？老流氓， 你这老流氓呢？你 什么爱心老太太，上来就开挠我， 我还踢 你。哎，我告诉你，我撂蹶子。我 什么人？怎么乱闯会场？出去！ 哎呦！ 金先生，这怎么回事啊？乱了，全乱了！休会！ 快发钱，别让他跑漏啊！ 哎呀，别看这个老先生老太太们年事已高，那一听有地方能白拿钱，那劲头不输年轻人呢。不过呀，当他们兴冲冲的来到王村，眼见着让人忽悠了，这慈善大会开着开着可就变成武术大会了。王母更是祸不单行，钱没领着呢，哎，让人给撞了。 哎呦，哎呦， 哎呀，那啥，亲妈呀，那这个。行了行了，您这真是您的人，这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明摆着呢忽悠你们老头老太太的，你跟着凑啥热闹？你瞧你瞧，出事了吧？ 开始啊，我这也是不信的。 哎呀， 咋就有那么好的事儿呢？我一人啊，我就 你饮酒醉。 哎，大戏台溜达了一圈，我就能领50,000两银子回来啦！哎呦， 妈，我告诉你，你要不我妈，我真不愿意跟你说话，你知道吗？你可我干，可是我都溜达这百来趟，我也没见过一个子儿啊。 可后来呀，就是那个 谁呀？ 姓啥来着？金师爷。 这他呀？ 啊， 好，我当谁呢？他儿子金蛋儿，那就是一个不成器的主，那是有其子必有其父。 啊，其父是什么？ 其父。 哦。那话是怎么说的吗？ 反正啊，他们爷俩是一对混蛋呢，这是您可千万别跟他们打咧咧啊！ 哎，这1人50,000两银子，我倒是没信过。哎，不过那他们那大师说，只要拉来50个人头， 等会儿妈呀，可不能杀人呐！ 就 50多个人头啊！你这家伙得剁还得剁一阵呢！ 你上过小学吗？就是人。就让我当慈善大会的副会长， 要看人头啊！ 哎呀，人是人，说是类似王母娘娘那种官儿，慈善大会的。 妈，你这 可……哎呦，你要不是我儿子，我真不爱跟你说话，这费老劲了，这。 不是你妈，你这玩意儿谁让你当王母娘娘啊？ 我不是想给你穿上点儿，娶个老婆不是。娶媳妇儿，娶媳妇儿的钱，我想给你娶媳妇儿，啊， 儿子，这回可好，你这家王母娘娘没当上，当上瘸腿妈了，你这玩意儿，这撞人的王八蛋也忒可恨了。你看你骑马，你见人不躲，你这奔丧呢，你这。 你别说那俩混混，也许还真的是去奔丧的。哎，你瞧瞧， 什么意 思啊？你瞧瞧撞我的时候，我顺手这么一扯，从你小子身上就扯下一麻布来。这不就是披麻戴孝的打扮吗？ 我瞅瞅啊，你这玩意儿啊，可不是吗？ 你这咋这有水啊，汗流下来了，你不舒服呀？ 不是，我挺舒服的。不，那什么，我这个妈，我是咋、 啊、 这是那个我这阵儿啊， 结巴呀？ 不是结巴，我是读这个 啊， 读这45经啊，有点多 啊， 有点虚。 吃点西洋参呢，儿啊。 他啥都知道， 你也得注意，别太劳累了啊！ 哎！ 哎呦，你看你这弄的一身土，你这到地里拱猪，哎，不对，念书去了。 这把咱家老祖宗 哎呀哇！王八哥不好了，咱还是躲躲吧。咱撞人的时候啊，我这身上的孝带子让人给扯进去了，人家八成能追过来，咱还是出去躲躲的好。 什么？你们撞人了？哎呦！哎，我看你小子还挺像撞我那个。 大娘，您说什么呢？我能撞您吗？您，哎，这吵着好像是您哈。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不好好读书，你们骑马上哪瞎逛去了？然后撞了我还跑，看我不收拾你们！哎呦，我的阿腿！哎， 这才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王八七啊，肇事逃逸，结果伤的是自己亲娘。这亲妈王母娘娘也不省心，甘愿的为诈骗团伙跑腿卖力，想占便宜，结果自己成了受害者了。这娘俩口口声声的低调，我看调门啊是一点都不低，就是倒霉嫌慢。这正是低调低调再低调，骗人招法老一套，就等馅饼从天降，是贪念不除必中招。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谁把星光点亮？谁把彩虹画上？